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8集，救神三。沈家和谢家政见不合，是几代人就传下来的。沈家讲究行兵打仗，有规矩，行军仪，谢家要求却是出奇制胜，不按常理出牌。祖祖辈辈争了许多年，到了沈信他们这一辈，几乎是习惯成自然。而到底为什么会成为敌对的两大世家，倒是不知道了。最了解你的人不是朋友，而是敌人，这句话说的不假。沈信从少年时候开始就一直暗中和谢顶比试。沈家有沈家枪，枪枪舞得周正而杀气腾腾，谢家没有谢家枪，谢顶这一手匕首锁喉却是旁人羡慕不来的，最适合用来刺杀敌方主将。想想看，和敌手在马背上正厮杀正烈的时候，自长枪里却突然多出一只匕首直指喉咙，那是有多恐怖。靠着这一招，谢顶几乎是屡战屡胜。谢顶这一手没有传给别人，只传给了他唯一的嫡子谢景行，连他两个庶子都未曾传过。谢景行少年时候与人对峙也用了这一招，当时沈信巧合恰好撞见了一幕，还诧异于谢景行年纪轻轻就将这一招使得如此炉火纯青，甚至在谢顶原来的锁喉法上稍稍改动了一下，使之更加狠辣。而今日瑞王和沈秋对峙的时候用的正是这一招，或者说用的是被谢景行改动过后的一招，角度分毫不差，却又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怎么的，使得比当初要慢腾腾一些，简直是故意让沈信看得清楚。沈信无法掩饰自己看到时那一刹那的惊骇，除了又沉默来掩饰他不知道作何想法。谢景行已经死了，死在两年前的北疆战场之上，可是大梁的瑞王怎么会谢景行使的匕首锁喉，尤其是还是一模一样的动作。人和人之间就算是做一样的事情，一样的把戏，都会有那么一丝半点的不一样，可是瑞王和谢景行的身影那一刻在沈信的眼中竟然重叠在一起，丝毫不差。于是一个诡异的念头就冒了出来，瑞王难道是谢景行吗？谢景行已经死了呀。沈信一方面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很不可思议，很可笑，一方面却又抑制不住地去思索这个念头。他甚至觉得瑞王当时和沈秋比试的时候动作那样慢，简直就是刻意让他看得清楚。难道瑞王想要他认清楚这个事实吗？沈秋心中惊疑不定，又不好与旁人说，想着还是先查探一番，让事情明朗一点的时候再看好了。毕竟他不愿意看沈庙受伤，而若是瑞王就是谢景行，那这其中牵涉的种种纠缠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。日子一日日的过去，转眼离年关也就只有几日了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到年关的日子最快乐，因着一年到了末尾，总要待自己好些，吃得好，喝得好，玩得也好，每日都是欢喜的。欢喜的日子短暂，因此就觉得过得分外快些。可对于裴郎来说，日子就像是凌迟，每日在他身上辗转着，折磨着磨下一小块皮肉，第二日继续又来，有时候恨不得明日一刀死个痛快，也好过这样漫长的折磨。 他被关在定王府中的地牢已经不知道多久了，除了折磨他的侍卫，如今连傅修仪也不来了。一日比一日的折磨让他痛苦，他的两条腿已经鲜血淋漓，听闻今日过后他就要被剜了膝盖骨。剜了膝盖骨，一辈子就只能跪着待人，对于裴郎这样心高气傲的人，无疑是一生的梦魇。傅修仪的确是深知人性的弱点，一个在大好年华有着满腹经纶、前途坦途无限的年轻人，从此以后就要跪着生活，便是有朝一日再见天日，一生也是被毁得彻底，只怕也是生不如死。很奇怪呢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，裴郎也并不打算出卖沈庙。虽然他的理智一直在劝说自己，就说出来吧，说出来后一切就解脱了，就算是死也好过这样无休止的继续。他和沈庙又算不得什么朋友，不过是沈庙当初拿流萤来要挟他，他不得已之下才替沈庙做事的。沈庙这个人虽然每回说的凶巴巴，其实从来不对无辜的人出手，就算自己真的出卖了他，沈庙也绝不会因此迁怒无辜的刘莹。毕竟这样的折磨实在是太痛苦了。虽然理智这样想，可是每次当他快要松口的时候，却又在最后关头闭上了嘴巴。仿佛只要说出来后，他就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一般。裴郎想，莫非上辈子是欠了沈庙什么天大的债不成，竟然会如此甘心地为他受苦。只是已经过了这么久，还没有一个人来救他，裴郎的心里也有些失望。沈庙大约是忘记了他吧，又或者在他的那一盘棋中，牺牲一个无足轻重的棋子是不足以放在心上。正想着，突然听见外头沸腾了起来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闹哄哄吵嚷嚷的，伴随着的还有噼里啪啦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，热浪几乎是朝他这边袭来，有人高声叫闹， 起火了，起火了， 起火了。裴郎心中一怔，这里是傅修仪的地牢，地牢平日里都只有傅修仪的亲信和守牢的侍卫才会过来，旁人都不会来的，也因着监视甚严，平日里都不能出一点差错，却没想到在这里会起火，大约也很快就会被扑灭的。不过裴郎这一回可是猜错了，这火不仅没有被扑灭，反而越来越大起来，甚至有些黑烟飘了进来，而外头那些杂乱的脚步声也渐渐地越来越微弱，好似离得越来越远了。裴郎的这一间牢房本就是离得最远、最靠里头的一间，旁人平日里是见不到的，也几乎是将他一个人单独地隔在这儿。火一起来的时候，裴郎这里头遭了殃，若是前头有火，越往里走火势越大，将外头和里头隔为两部分，里头越深越危险，一般来说是不会有人敢进去的。裴郎就更不会了，这世上没有人会为了他一个死囚而拼命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。眼见着滚滚热浪袭来，裴郎却觉得眼前这一幕似曾相识，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，然而心中却生出了一股解脱之感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结束也挺好。他方闭上眼睛，就听得面前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道， 喂，死了吗？ 裴郎诧异地睁开眼，就见面前站着一个黑衣人，这人面上蒙着黑色的面巾，看不清楚面目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璀璨流光， 在火势凶猛的这里竟然丝毫不见慌乱。见裴郎不回答，他似是有些不耐烦，不知道从哪儿找到的钥匙直接将牢门打开了。这人竟然是来救他的。裴郎心中竟然生出几分不可置信，然而这副打扮，这副模样又不可能是来做别的。不过裴郎心中一动，为何这人的眼睛生得如此熟悉呢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